给我回应，别怕有我在这里，别怕有我保护你，别怕有我爱着你，等待你给我回应。爱可以撕舍侮辱，我愿拿一半当全部， 爱你好像我迷了醉回家，网友来游戏心惊讶，睡了一下清醒一下，你眼看窗外到了哪，你的爱就像星辰，偶尔 Thank you.

去发现这座城市里我们无处不在的美丽。 FM 九九九，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。

想一想去，漂泊的路也忘了哭泣。 思念已经无路可去，偏偏缘分总是散了丢去。悲欢离合到底何从何去？爱总是反反复复。